好你越近，离你越远，心放得深，却总是无言，有影无影，有情无情，我以为你明白我。你恨我吧，你爱我吗，你走不开，是为谁挣扎，谎言真话我都收下，只要你是爱我的，快乐与痛难舍难分，你迷了我，我乱了你，梦里有梦都不要醒，从今以后再没有怀疑，要一句话，心里的话，你一直都爱着我。就这样吧，不要回答，因为你是爱我的。也许